巴西朝鲜团结委员会网站4月26号登出反映敬爱的金正恩同志先军领导业绩的照片，并上载了文章，先发制人核打击权力并不是由美国所垄断的。